法抗拒浓情蜜意，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啊，情像细雨，没法支持，好想给你知，柔情存在心中想奉示。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，此心可奉献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啊，谁料爱意没法突然，伤心的每天，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。柔情地柔情地去爱，夜对星发呆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

今日华夏银行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显示，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328.76亿元，同比减少1.44%，实现扣费后净利润100.1亿元，同比增长1.88%，基本每股收益0.72元，同比增长2.86%。华夏银行表示，受经济增速放缓、产业结构调整、市场需求下降、问题贷款处置周期较长等因素影响，不良率有所上升。对于近期房租的快速上涨，市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、传统租房旺季；二、长租公寓供给尚未放量；三、严厉限购政策下租房成为首选；四、租赁中介资本介入，租房价格被动抬高。中信证券认为，房租上涨不仅从 CPI 构成上推高通胀，还可通过成本传递和财富效应等方式影响整体物价水平。截止6月底，中国并购活动交易金额下跌18%至3483亿元。普华永道认为，人民币贬值带来了投资者购买力下降，以及外汇管制可能对海外并购活动造成影响。中国海外并购交易预计持续放缓，但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及私募股权基金方面将保持稳定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羡慕我的好身材吗？那就早点准备你的晚餐，吃点清淡的食物，就不用背着胆固醇喽。你们好，我是罗志祥，现在是下午5点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。 岁月里头有你的故事，尝尽每一段光阴，沉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经典的声音是爱情节。

享受着期望，极地尽处有我靠的希望，即使已白发苍苍，抬头没有光，得不到也不敢去淡忘。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到锋芒，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，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，要陪你穿个吃饭我结账，保持有良习惯。你说在一起过得还算幸福美满，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，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，听你说话和你哭湿头发，我等到了惩罚， 才学会怎么忍耐你。

直游到尽头，那里多自由。我许个愿，我许个愿，保佑让我的心灵魂在最美的时候。 选择

拒绝再看见晴天，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。爱的平衡点，小心那年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，最后只有往幸福门外退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乱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想就悲，爱一遍就让老了好几遍。众人不值得留恋，那些爱错一天错一天，相爱的情歌你听不厌，乡愁的局面你有多不愿，你不过的往自由门外推。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想就悲，爱一遍就让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张总又提了一辆车啊。 是啊，等等，怎么你的车比我新提的车还光亮如新呢？ 我的车都贴了 XPEL 保护膜，它能完全隔绝酸雨、石子、鸟粪等对漆面的损伤，

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酒。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五十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2018北京文交会8月24-27与北京农展馆11号馆盛大开幕了，万种新鲜出炉的文创美物等你来淘，现场参观还有好礼相送，快来文交会拔草吧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105175-2200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。 爱是一朵花，一次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听友时光简短说，一别三年，还记得我离开的那一晚，你唱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，唱哭了我，你说我走你难受，可是这三年里我们却总是在若即若离，我们已不再年轻，但却想回忆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封存。点播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他，下面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一首经典。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、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。 那一天，直到你要走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，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。那一天，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，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。我知道你有千言，你有万语，却不肯说出口。你知道我好歹 讨厌，要下不下的雨，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。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。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，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。虽然冲动永远比坚持容易，宝贵的东西都需要很费心。 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，幸运

往前走，想当初我不成熟，现在才懂。 亲人说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